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坚强的像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十年无所谓， 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内开始分离，我的爱依旧没变，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 家演唱的《浪费》，有一天我们会变得好没有耐性哦，倒不是因为我们变得骄傲了，只是我们的生命到了一个阶段，我们懂得给自己做减法，我们懂得对自己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偶然人物说 no， 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一些让我们感到不愉快或者是伤害我们的事情上，我们不愿意去取悦于不喜欢我们的人，或者是去爱一些不爱我们的人，或者还要对那些不想对我们微笑的人，我们也要去微笑。有的时候生活简单舒服一点儿，不想暧昧就拒绝，想要表白就直说，不懂的事儿就去问，想要安静就沉默，不能帮忙就明说，想要联系就电话，不愿意干了就辞职，想吃宵夜就上街。人生这么短，何必要猜来猜去，犹犹豫豫，浪费生命。 我想散落在野地里的沙，换也换不回了过往，手心里的滚烫不是倔强，遍体鳞伤，抱拥抱算不算你的回答，爱是真沉默不说谎话，不是退让，往爱的方向过。

坐拖延，只剩八座宫，在计较，分开了脚，是不是说没有做完的梦最痛？你离开后，我的争吵，当这个的出口，再爱过了再用。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静静的把它拥抱变成永远，在我的怀里，你不用害怕失眠。哦，如果你想忘记，我也能适应。 我现在是眼泪鼻涕鼻涕的这样子。OK， 我想呢 ，I love you too，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OK， 接下来呢，我想要带给你们的是今天节目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因为夜已深了，那我们也要讲再见了。那可是这首歌我想如果不唱的话呢，可能你们呢不会让我走哦，所以呢要为你们送上这首歌。 虽然林忆莲说这是最后一首歌，她还好，我的节目现在还没有结束，她之后呢还会有其他的歌曲。这边我们来听的是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备好了没？ 在朋友那儿听说，痴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为了他真的会更难过。我对遗忘的感触爱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 有些人呢，就像我们爱过的老歌一样，可能忘记了歌词，忘掉了旋律，但是忘不掉的是他曾经感动过自己。刚我们听过的是《听说爱情回来过》，接下来要给我们唱歌的是谭校长《半梦半醒之间》。 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哦、究竟能有多少缠绵。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时间好让结束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醒来你已两无踪影，再回到梦里梦已不相连。

是一场漫长短暂的旅程，最要紧的自省是不愿意再虚度，最美好的领悟是终于知道爱比被爱还重要。 幸福只看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 前的我，有人以为原谅就是和好如初，回到从前，感情碎了是不可能如初的，情感过去也不可能从前，原谅只是再一次消耗耐心继续待在一起，可是耐心始终是有额度的，不要挥霍。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